自己唱着，你听到了没？风里漂浮着什么？花瓣还是露水？我把欢乐散布，你收到了吗？ 用天来撑地呀，中国爱拉索，幸福随着夜，梦想来临哟。用天来撑地呀，中国爱拉索，希望不遥远，层层歌声 唱着，你听到了没？风里漂浮着什么？花瓣还是露水？我把欢乐散布，你收到了吗？ 用天来撑地呀，中国爱拉索，幸福随着夜，梦想来遥远。